新同美小电台开播的高火不相视频道，现在有五幺报告干扰新闻。本队官兵大的新兵里会得到3000起以下，并且连续两日无新增加死亡病例。卫生部网站数据显示，昨日新增加2551起病例，比昨日少了772起，其中多数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下降到7以下，报0.9倍。随着疫情处乱，真侪间会馆开学举办端午节庆祝活动，这是因两年外来的头一个最大规模实体聚会，参加的人数介有180到230个之间。另外，随着五个阶段大型活动的人数限制，现场演唱会的市场强劲回弹。新加坡体育城的数据显示，这两个月卖出的亚洲歌手演唱会的门票逼近80,000张，未输乎疫情以前的水平。票房的收入比2019年上个时期加出一倍。本地愈来愈多医疗机构开始借助虚拟实境提升医疗品质。新加坡市地震机构采用虚拟实境技术教学方案，和观护者设身处地的理解患有失智症的人的感受，以更加好的照顾人。新加坡理工大学也为下个月起和修读护理课程的学生使用这类教材。公会调老医院为了配合位置不同巴西的第二座疗养院在顶个月开始运作，在昏古板名叫爱的礼物的年度母亲节祖先音乐会。新疗养院启用了后，病床增加了438张，和医院的病床总数达到1200张。受访问的本地喜欢讲，一寡来自马来西亚的海鲜供应近期减少了大约一半，价钱也起了将近30%，但是市场还是有足够的新鲜鱼出售。较早前马国渔民协会表示，当地海鲜的鱼量减少了70%，鱼也因此起价。马国反对党人民公正党原任总秘书赛胡丁作副对手拉祖辉当选党署理主席，并且表示尊重党员的决定，这也意味着赛胡丁承认败选。中国首都北京和上海的官兵疫情持续扩散，北京昨日开始以分区分级的方式动态实施防控措施，有三个地区开放公共交通运营服务。上海后日起，民众进入公共场所或是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时阵，只需要提出72小时，而不是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对话的台湾，各有145个人死有关闭，各在创下大历新高。当地也新增加76,539起本土病例。感谢新闻报告完啦。